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要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这路，往事一幕会将我们牢住。虽然有时候给予起伏，至少我 凡事多想一步，便能无拘无束。你好，我是汪婷，曲婉婷。 My FM。 不知道从何开始，你已经走进我心里，就连一个人时间会都变成浪漫惊喜，又带一上你笑起，我该怎么定义？不确定该如何解释这段微妙的关系，期待着有一天我们去对彼此专一，在你身边有种暖意， 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 105.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嘿，我是 Sherry。 哎，今天是12月16号星期五，难怪这么开心呢哈。 对呢， 嗯， 但是今天有一件不是很开心的事儿。 是什么？ 就是从现在开始，这个星期就是开车你需要走一点脑子了。平时就想着就是这是我限号哈，这一星期就想着这一次就行了，这不行，这天天早上出门还得看一眼。 对，现在已经是正式通开始了哈。 嗯， 比如说我来播报一下，比如说从今天开始12月16号星期五禁止通行4和9，也就在早上7点到晚上8点。但是呢，到晚上8点之后就双号可以出行 哦。 也提前告诉大家，明后天哈，就是周六的话是单号出行， 嗯， 周天是双号出行 哦。 哎，以此类推，下周一就是单号，周二双号，周三单号，周四禁止通行3和8是7点和8点。当然了，这个呢，我们每天也会告诉大家提醒一下哈。 是，哎呀，好痛苦啊。 哎，对。 但是为了我们的环境，对吧？ 是啊， 大家要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嘛。 确实，而且今天也是雾霾红色预警啊，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 艾瑞，你在哪儿了？ 啊、 看 不见 了 哈。 为了能够让大家就是看到彼此啊， 嗯嗯，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好， 好，今天早上呢，为我们带来第一首歌的是郭靖《Be OK》。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如果你不知道画什么，就画照片，它会一直待在那里，直到你画完。 如果你不知道听什么，就听 MyFM 100.5，好音乐不间断，你想听的好歌。 MyFM。 春水映梨花，挥剑断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 孤不孤枕长皇后，关不关万世千愁，求只求爱化解这万丈红尘纷乱永不休。爱不爱天长地久，要跟要似水温柔，谁在乎谁主春秋。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华，抛出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心若无缘，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只为他袖手天下。 这万丈红尘纷乱永不休，爱不爱天长地久，要听要似水温柔，谁在乎谁主春秋。 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华，抛去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心若无缘，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他袖手天下。一生有爱何惧风飞沙，被白发留不住芳华，抛去江山如画，换他笑面如花，抵过这一生空牵挂。心若无缘，爱恨也随他，天地大情路永无涯，只为他袖手天下。 风烟起，寻爱似浪淘沙，遇见他如春水映梨花，挥剑断天涯，相思轻放下，梦中我痴痴牵挂。 一首来自张杰的《天下》。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我是一斌。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哈。 今天还蛮暖和的啊。 嗯， 全天最高温度8度呢，最低温度-1度，而且是全天晴朗的好天气。 嗯，那明天的天气呢，就是有雾霾了。 哦， 就是霾转雾，-1到8摄氏度，西南风，微风。这个周六周日呢，都是有霾哈。 嗯， 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戴口罩的。 嗯，所以一定要注意喽。 是的，最近呢，我看了一条资讯啊，说澳大利亚科学家在特殊材料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 哟， 哇，这什么突破？就是现在他成功的在人工条件下就制作出蓝丝带耳石啊，这也是世界上最坚硬的一种晶体哈。 哟， 嗯，之前就说钻石嘛， 哦， 但现在是蓝丝带耳石啊。 也就是说， 嗯， 下次就是不是有什么钻石恒久远，以后我们就是。蓝 丝 带耳石恒久远， 而且是人工制作的， 就便宜一点，对吧？ 他如果做的多的话，就会便宜。 那我觉得很开心啊，女生又多了一个装饰品了。 哦， 戴满手指头，艾瑞看我闪吗？不 灵不灵 的，都是这种，对，这样挺好， 不灵不灵 yeah. 挺好，挺好。嗯，我们未来指日可待， 挺好的， 今天都很开心呢。好了、嗯，说了这件事过后，女生心想又可以败家了。 哦，而且但是它会比钻石便宜，OK 的。 可以可以可以， 嗯，可以可以。 男生的新希望又来了， 对，这是重点。 好啦、嗯，在带来这个皆大欢喜的事儿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卓文萱，《冬天的橘子》。 只走到秋天，好、oh, ，台北依然艳阳高照，少了你的我，连世界也晒黑。一转眼，冬天开始下雪，可惜回忆还停留在秋天。好、oh, ，我买一粒橘子，解解思念。你叫我记住酸的感觉，就会忘了爱情的甜。给我一粒冬天的橘子，它残留着秋天的酸。像我的爱情稍纵即逝，只留下苦涩的负担。最后一粒冬天的橘子，它残留着秋天的酸。我已经想开，不要负担，想不要秋天的酸，不靠橘子忘记孤单。一转眼冬天开始下雪，可惜回忆还停留在秋天。好、oh, ，我买一粒橘子解解思念，你叫我记住酸的感觉，就会忘了爱情的甜。给我一粒冬天的橘子，它残留着秋天的酸。像我的爱情稍纵即逝，只留下苦涩的负担。最后一粒冬天的橘子，它残留着秋天的酸。我已经想开，不要负担，想开不要秋天的酸，不靠橘子忘记孤单。给我一粒冬天的橘子，它残留着秋天的酸。像我的爱情稍纵即逝，只留下苦涩的负担。最后一粒冬天的橘子，它残留着秋天的酸。我已经想开，不要负担，想开不要秋天的酸，橘子忘记孤单。选一粒甜的橘子，让回忆摆放秋天，然后好好释怀。 你好，我是汪东城，随时随心好音乐就在 MyFM。 MyFM I thought that I'd been hurt before, but no one's ever left me quite this sore. your words cut deeper than a knife. 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Drawn to a flame. Oh, you lured me in, I couldn't sense the pain. Your bitter heart cold to the touch. Now I'm gonna reap what I sow. I'm left seeing red on my own.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 until I can't breathe. 最温暖的力量，这里是 MyFM 101.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嗨，我是 Sherry。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资讯哈。其实2016年呢，对于孙杨来说，他自己说自己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就是在里约奥运会上只取得了200米自由泳金牌。那对于2017年明年哈，孙杨也是透露，他说在全运会会报名100米自由泳。哎，其实说到1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呢，对于宁泽涛来说是他的一个擅长的点。 哦， 对，但是如果哈宁泽涛今年能够办好转业问题，而且在规定的期限内呢回归到河南队，那我相信明年在全运会当中就会宁泽涛和孙杨两个人去争霸这个100米自由泳举那个比赛。 那你会支持谁？ 我觉得两位都会支持。 谁赢都行了，反正都是帅哥， 因为都是代表，去参加奥运会嘛。 对啊， 就 都是帅哥，所以我们就觉得啊，游得真棒啊，游得真棒，就是谁取得都可以，都可以， 这样会胜负几率会更大一些哈。 对， 对啊，还是很期待的啊， 挺好。好，那我们带来了这个即将可能会开始的 PK 大战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这是一场男人的战争。于是特别想说，在男人之间聚会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吃饭呐， 对， 喝酒啊，也有时候可能会去到 KTV 唱歌哈。 于是接下来呢，胡彦斌的这首歌当中就写到了男人在 KTV 里面点的一些歌和说的一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听。

成田里熟透的番茄，你突然说起理想的，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雨下渐灭，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燕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厚一叠，几句想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你只想在 这首来自周杰伦《七里香》，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我是一冰。 嗯 啊，我们来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哈、哎，就是在美国呢，有一个蓝海纸 哦， 他有一天呢在街上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突然呢， 马上就要说突然了 啊， 突然他看见一只狗，一只流浪狗，但是这不是一只普通的流浪狗，它呢有一种奇幻的功能，就是它居然会笑。 哦，会怎么会咧开嘴大笑吗？还是 而且它的笑就是它的这个嘴角上扬程度， 幅度很大啊， 对，就是基本上能够够到我们的鼻子这种，它笑的真的很夸张，然后连睡觉的时候都会笑。其实这是它长得就是这样，于是呢，它把它这个流浪狗带回家过后，每天都很 happy。 我 给你看一下我这个照片。 对，我就想说， 你会很喜欢 它。因为前两天我就看了你手机的屏保，就是这只小狗， 是 特别有意思啊！我以为是，做了特效 P 出来的呢。 没有，它真的会笑。 嗯， 就是，而且它就长得 抿着嘴就会笑哈。 对对，它就是正常的，咱们两个相处的时候，就是你看它正常，它就是在笑，对，很呆萌， 嘴角咧开的那种笑哈。 对，大家可以去网上找一下它的照片，然后呢，你会看到它就会觉得哎，很欢乐，每天心情都很好。 我刚刚特地查了一下，叫会笑的流浪狗。 会笑的流浪狗，好，大家去搜一下啊。 OK。 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范玮琪，左上角的心跳。 准备的双人的车票，祝福未来的目标，艳阳高高照或大雨风暴，贴心的问号，傻傻的你都不知道你有多么的重要，当你犯高烧，当你睡不好，我也感应得到，左手是喜欢，右手不求回报，让爱静静守牢，有你的欢笑，也有我的牢骚，忘了什么叫单调，昨天下争吵，今天全都忘掉，又逛到天荒地老，当世界都静静沉睡了，我要你听到，你是我左上角的心跳， 手是喜欢，有时候不求回报，才让爱情经受的心跳。左手是喜欢，右手不求回报，才让爱紧紧守牢。有你的欢笑，也有我的牢骚，忘了什么叫单调。昨天下争吵，今天全都忘掉，有光照见黄地世界都经几次衰落，我要你听到，你是我左上角的心跳。 FM 100.5 是岁月的沉淀， 就算有些事 是回忆的温暖， 有你放在心上， 是梦想的发声， 偷偷不偷偷， 用音乐诉说一切。 MyFM 100.5 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MyFM No 场，不要谁心里带着伤。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如果你不想要，想退出要趁早，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我可以不问感觉，继续为爱讨好，冷眼地看着你的骄傲。若有情太难了，想别恋要趁早，就算迷恋你的拥抱，忘了就好。 是夏天的第一声虫鸣，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大地，是一切刚刚开始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在音乐里等你。 我在音乐里等你，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 嘿，我是 Sherry 啊。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如果给你一次放纵的机会啊，你会选择去做什么呢？ 什么事也不干，在家里睡觉。 哦，对，也是哈。问这个点去问这个问题的话，大部分都是啊，睡觉，睡觉，睡觉。 对，而且我觉得最近好奔波呀。 哦。 奔波到什么程度呢？艾瑞你也知道的，看我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基本上，哎呀。 其实奔波也挺好的。 但是脑子对于脑子不太够使的人来讲，奔波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不仅是体力上它透支你，脑子也不跟着使唤了。 反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挺喜欢那样的奔波的，至少如果给我一次，给我放纵一次机会的话哈，给我一次放纵的机会哈，我会选择周游世界。 拿什么 money 去周游世界呢？ 放纵啊，放纵一次。 money 在哪儿？ 那什么都不管，然后直接出门。 那你去吧。 嗯，在路上就行。 然后我一年之后再。看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是犀利哥了是吗？ 何止犀利哥啊，阿甘哥。 对，就是 世界尽头。 所以我们今天虽然是一个假设，就是放纵一下，你会是什么，就是什么条件都不管不顾了。 对，你会选择什么呢？ 虽然不切实际，但是我相信每个人心里还是会有那个初衷的。 嗯，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问一问这个到底是什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T 小线 MyFM 105来进行留言就 OK 了。 是的， 下你的电话号码。 嗯，机会不容错过，我们同样还会送上郝云演唱会门票两张。哎， 是的，郝云在等你哦。 哦， 很快郝云就要来了，就在1月1号。 哎，对。 嗯，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徐若瑄，狠狠爱。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Say, say, say you love me. 不顾一切，狠狠爱。当我身边有谁，你就这样眼里爱得那么热烈，惊心动魄，完全没有畏惧，叫人好着迷。你那一句话真

该片预计将在明年上映，这绝对算得上是2017年度最备受瞩目的超级巨制，看来一定会再掀观影狂潮哦。 台前幕后， 是夜色让人不知难 愿无意说这些，只是对你还有感觉，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话有真心才说得如此直接，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有了我你是否什么都不缺，心再野也知道该拒绝，有什么心结难解，竟然你离不开这一切，只是你身在诱惑的街，只是你身在沉沦的午夜，血里的狂热对真实与幻觉已无分别， 北京时间7:09，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冰。今天我们来聊的事儿就是，如果给你一次放纵的机会，什么都不想，你会去做什么事儿呢？有一个人就说了哈，很简单， 什么？ 就是大吃、特吃、狂吃、 狂吃、狂吃、狂吃火车是吗？ 对，狂吃，反正不管在哪儿都要狂吃。 其实这一定是吃货啊，我能够理解 啊。 那还有听众说呢，是大睡三天三夜不起床。我觉得这样给你一次放纵机会，你现在也可以。 我很珍惜。 真的能睡三天三夜那种感觉啊，你这是有多困呐？ 我已经在睡了。 嗯， 我好期待这样啊！就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都在想。 再多睡一回就好。 加油，你可以的。等下节目之后，你就一直睡，一直睡，一直睡。 也是 我的期待就是这样。 但是你知道吗？就一天当中啊，其实也就是三四点钟，这个时间点是最难起来的。 也就是我们 中 枪了， 即使就是我们白天在补觉，可能下班会稍微休息一下，但是那个休息是不足以把它补回去的。 也就是我每天其实都在透支我自己。 看我 这困倦的双眼皮。 没关系，人家科比也是天天四点钟起的。 我什么时候才能像科比一样火？ 他从小就开始坚持。 那照这样说，我再早起个10年20年的，每天坚持4点 就 OK 了，离目标和离梦想就不远了哈。 好啦，我们今天呢就说的是这个，如果给你一个放纵的机会，让你什么都不想，你会去做什么事儿？当然，这个事儿是不可能，就是当然什么都不管了。 对。 但是我们就是会有这样的期待，就像我一样，我是希望， 想一想啊， 我希望天天大睡三天三夜，但节目怎么办呢？是不是？你们需要我， 对， 我知道的。 但是偶尔这样想一想，也挺放松压力的哈。 想一想，心情就很好呢。 啊、 于是，在这样的就是马上就开始单双号限号的这一周当中， 是哦、 我想可能每天早上起来都会有人比较困惑，有人觉得哎呦好忙碌啊。 哎呀，没错。 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假想的一个机会， 嗯， 让你开心一下， 嗯，对，所以我们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当中哈、啊嗯，欢迎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 DJ 笑话线 MyTM 1005留言， 是的， 对， 当然可以搜寻到我和艾瑞的新浪微博，我是一冰，一是一水的一，冰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 嗯，我是艾瑞 A R Y， 嗯。互动留言记得留下电话号码，因为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送上 vivo 智能手机为你带来的好运演唱会门票两张， 哇，太棒了， 好。戴佩妮怎样？ 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

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那时候天总是很蓝，日子总过得太慢，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转眼就各奔东西，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相片给他讲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是一斌， 嘿，我 Jerry、哦、为什么你刚刚那么开心呢？但我说下面这个事儿啊就不开心了哈， 本来也不开心， 准备好 听完更不开心了。 因为最近很火的一个是网上传了一张就中国十大单身聚集地排名图， 哦， 哎呀，图中就显示了咱们天津就开始躺枪了哈。 嗯， 天津是单身人口最多的城市， 凭什么？ 我真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从 凭什么 有什么 凭什么 啊？从什么依据啊？但是有学者呢，就对中国15岁以上的一些人口啊，未婚男女的一个数据， 15岁开始， 15岁就开始上，数据一个分析啊，绝对不是天津第一，其实。 可不， 嗯，我 凭什么天津是第一？ 但我是单身，我光荣啊。 嗯， 我是单身，我自豪。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天津的人太优秀了吧？ 太优秀，以至于都不需要另一半了吗？ 对，以至于彼此都看不上。 当然也不是了啊，这只是一个网上，我估计他也就是天津人自己发的吧，什么都要争第一是吗？ 这事儿争第一算了吧，除非是单身主义者，要不然我会觉得大家还是很期待，就是早点遇到另外一半的啊。 哎呦，哎呦， 是不是？不是吗？ 是啊、 你哎呦什么？你不 是、 啊？ 当然希望啊，就是遇到另一半自己喜欢的，对不对？ 啊，嗯、对啊， 是 是这样，我们要正能量好吗？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哎尽早的找到自己的另一半哈。 是，那听着我们的歌，对不对、嗯？平时多多参加我们的活动，是不是？线上线下的， 哎、 总会遇到另外一半的。 对，最主要是这段时间来参加我们活动，来抢票之后呢，抢上票之后呢，你就可以另一半了。一起去看啊， 是 不是？ 是不 是？ 然后看演唱会的时候，没准还能遇到另外一半呢。总之，听 MyFM 101.5，我们可能还、 就是、 还会有婚恋节目的作用。 哎， 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喽，这里是 MyFM 101.5。 置换不借到18000， 谁呀？ 一起打中，置借零利息，分期同时享。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汽车街2538-7888。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环河西路8号，400-080220。

来自梁博的喜剧。 嗯， 这里是 MyFM 101.5 音乐快速录，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还在继续啊，说、如果给你一次放纵的机会，你会选择做什么？我刚刚呢就一直在想，一直在想，想着我就乐了。 比如说， 有听众是这样说的哈。他说如果让我放纵一次，我要去做最刺激的游戏，比如说啊飙车啊蹦极啊滑翔啊跳伞啊坐过山车等等。 嗯， 我想说这也是我想的。 是吗？就 是、对，这是个男的， 是不是和自己就是过不去吗？ 这有什么过不去，这男生很爱追求这种刺激的运动啊。 可是你知道，就是比如说去游乐场啊，有的人就是恐高，可是呢、就想去挑战一下。 对， 于是下来过后就特别恨自己。 哎呦，但我每次玩过我都不会恨自己。 那是因为你就是不恐高。 我特别恐高，但是越恐高我还越想去尝试。 然后呢，当时坐到那个上面到最高点的时候，心想为什么 特别刺激，就眼睛睁得大大的。真的就喜欢这样。 虐自己是吗？对。然后还会有人说就是特别喜欢吃， 嗯， 或者是一定要去做那种自己平时一直不敢做的事情， 哎、是 都会有。 嗯， 说到这个吃呢， 哎， 刚才我们就说对矿吃， 对，这我想觉得狂吃嘛，就矿吃就火车， 对， 吃一火车的，哎， 吃一火车其实现在可以实现了，你知道，由于现在有一种就是火锅，是那种一个车厢， 车 然后一种吃的小火车、 哦， 它会就是在你前面矿吃， 就上面。尝东西的哈， 对，所以也就是说，大家矿吃一火车这件事儿，现在 是 可以实 现 的，它、 啊、 已经不是一个、哎、就是大家好像现在需要在放纵自己的事。 哎，我觉得蛮有创意的。 对， 嗯，反正还有很多听众啊，我就看了，就是说就想出去旅游，想出去走一走，多看看外面的世界。 哦，其实我会觉得现在就是旅游的方式很简单， 哎， 比如说你星期五。飞一般就是最晚的飞机，然后飞到当地，六日再玩儿， 哎也， 然后呢就是星期日的晚上再飞回来。 哎，我去查一查，我去查查，拜拜。 今晚上就去吧， 拜拜， 再见啊！记得带身份证好吗？ 哦，对，这太重要了。 对，因为我最近就是总落身份证嘛，所以我就会记得一件事儿，就是一定要来身份证。所以我们这就提示大家什么，即使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放纵的一件事儿，但是你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比如说带身份证，比如说安顿好你的家人，是不是？ 其实我可以跟你说这一点，就你出门之前一直在收拾东西，会想着哎这东西没带那东西没带，你只需要记住这几点就行，第一身份证，第二钱包，第三家钥匙。 加钥匙、 哦、对， 那手机没带怎么办？ 哦，再加个手机。四个。 对， 这是对，一定要记住这四个带在身上就够了。 哦 啊， 加钥匙也可以不带。就是你就是家里总不会是一个人的。 嗯， 你只要带着手机你可以住酒店呢。 嗯， 你让你的爸妈打电话来解救你 啊。也对哈。 对， 那还是三个法宝带着就行， 最重要的就是带钱。 对，身份证、钱包、手机， 对，还有身份证。 哎， 我们提示大家啊，即使今天给大家很多放纵的机会，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哎， 然后去哪儿啊， 对喽， 都要记得带这些啊。 哎，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很多人就想吃，是不是？ 狂吃啊！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吃饭了。 吃什么？ 啊、准备好，早上吃多了别怨我们了，是不是？ 哦， 赶不上这顿了。今天早上林俊杰请客啦，请吃豆浆油条。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金城 S60L、XC60、XC90 厂家限时直销会，邀您共赏。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有啊，奥特莱斯购物公园， 众多独家品牌引领风尚，吃喝玩乐随心购， 全年365天，天天低价， 大品牌小价格，高品质低折扣， 尽在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纯白的豆浆，

不需要形影不离，只用闭上眼睛，思念会替我紧紧地抱住你。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停止找寻，再美的风景都不如你吸引。 Oh baby baby， 幸福喜欢突然袭击，没有倒数三二一，这样才叫惊喜。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Eric， 我是一斌。 嘿、hey, 今天早上我们来说的事儿就是、如果给你一个放松的机会，你想要去干什么呀？ 做的很多事情 啊、比如说向自己一直暗恋的人告白了， 哎，对、啊、 嘿，我喜欢你很久了。 哦哟， 还有呢，要找一个没人地方喝醉、 啊、 但是你要记得千万不要开机， 嗯， 因为这样你周围的人就会倒霉了，你会不断给别人打电话， 但这时候 会有这 种人，但这时候你得把那个电话保持畅通才行。 哦， 嗯， 那好困难哦，又得保证不能给别人打，又得保证电话畅通，让别人随时联系得到 你。 你 你可以听完音乐快速录啊， 然后呢？ 送完票之后啊， 再喝。 再喝，然后再去关机啊！庆祝一下，拿到票了，我取到票了。 然后呢，没留这个电话号码。 哦，那太可惜了，是吧？其实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啊，就是就是因为大家平时工作的压力都会挺大的嘛。 嗯。 那说这样的话题呢，也是给大家解解压，多去想一想啊，哎，也 想想什么？ 想一想， 实在不想干就别干了，是吗？ 想一想，做一下自己哈、 啊。做自己， 嗯。 工作当中，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就比如说压力啊，或者像我们两个起好早， 对。 但是，总是会觉得，像这种什么放纵啊这种事儿、都是我们想一想而已。 对，想一想而已嘛。 对。说下去啊，我这 不 是把你往回拽吗？就是告诉大家要好好工作。 突然想不下去了。 我们不能说完了以后，本来今儿就限号，就一半车开出来，是不是？说完了以后，大家又回去睡觉去了，没人工作了，这事儿我们可担不起。 因为刚刚想的是又是睡又是吃的，想的太美好了。 回来了，回来了。 Okay, 我们说了，今天只是互动话题，就是希望大家在听广播的时候呢， 别太认真哈。 对，就是只是听歌的时候，然后沉醉完了以后呢，后面互动，然后到了工作的点还是要好好去工作。 哎，对，一斌说的很对哈，没错哈，谢谢把我拉回来了啊。 你要去哪儿？好，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送上好音乐，但是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稍后我们马上就要抽出好音演唱会的门票了、所以赶紧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我们的新浪微博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抓紧时间。 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 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如果这是最好的结局，为何我还忘不了你？时间改变了我们，告别了单纯。如果重逢也无法继续，失去才算是永恒。惩罚我的认真，是我太过天真。难道我就这样过我的一生？我的吻注定吻不到最爱的人。为你等从一开始盼到现在，也同样落得不可能。难道爱情可以转交给别人？但命运注定留不住我爱的人。我不能，我怎么会愿意承认你是我不该爱的人？ 从开始到现在， 嗯， 你还记得你的初恋情人吗？ 啊、哎呦，听得好伤心，好难过哈、啊。 有故事啊？ 哎呀，有酒、啊、 了吧？是不是中计了？ 你有酒吗？ 我木有酒。 有故事有酒才行啊。 木有酒，因为木有故事 啊。好了，怎么扯到这了？ 怕你套路我。那最近呢，就是有一个新电影。叫摆渡人、一直在宣传、然后呢里边也是讲的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啦。 嗯，因为这首主题曲呢是由李宇春翻唱的哈，就是、十年这首歌。 嗯， 他唱的不是陈奕迅那那种版本，但是可能由他演绎的话，像他比较磁性的嗓音啊、还有舒缓动人的旋律啊，再加上

你会 怎样？我看到了，就是汇聚全球潮流资讯嘛。 那可不，这里必须得潮流够潮才行，是不是啊？ 也够疯癫 啊！对啊，我觉得每天我们都会这样疯癫哈。 对。 但是，一到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开心。 嗯，怎样？ 抽选幸运听众送票啊！ 送上好运演唱会门票，我们来看是谁哦。 嗯。 啊咪咕咖喱。 喂，你好。 Hello， 早上好。哇，咯叽咯叽。 你是叫一首歌？ 你好，是， 真的一首歌啊！ 天哪， 真的是， 和你的彩铃一样啊！ 这是我的笔名。 啊，对，我们还没说是谁呢？我是 他知道我们是谁？ 你们是艾瑞和一冰。 哇，太聪明了，不愧是一休啊！对，说一下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说，如果哈、给你一次放纵的机会，你要去想做什么呢？ 嗯， 放纵的机会，哇，这么奢侈的话题， 哎， 基本上你想想就完了。 哦，让我想一想。啊，那我真的是好想找一个没有人的海岛发个呆。 哦，哎，太奢侈了。 为什么非要上海岛上发个呆啊？ 哎、也对哈、 啊。啊，现在感觉因为年底了嘛，就是各种的工作非常多，就是想找一个特别能清静的地方。 你自己关机啊？ 但是周边还是有人呢。 啊，关机现在好像，对，关机的话还是有人会找到你。 是啊。 哎，你是欠债了吗？你是不是欠别人钱没有还？你特别怕别人找到你，所以才要去海岛上。 啊，不是，我是现在感觉就是，电子设备，尤其像网络呀、啊，其实是变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个很大的负担。 嗯， 把它关掉的话，可能会更简单一些。 哦，生活变得简单，然后其实就简简单单的就 OK 了，是不是？但是呢， 所以说很奢侈的话题。 对，但是呢，这次我们给你的一次机会，不是带你去海岛，而是去一个人多的地方，一个年轻人的圣地的地方。 嗯 ，Rock you。 对。 哦 哇！ 说吧。 啊，今天早上我们要非常恭喜你啊，要为你送上是郝云一月一号的演唱会门票两张。 哇，太好了， 去那儿放松一下吧。 对，我相信好音乐也会让你放松的。好，恭喜我们这位幸运听众。那稍后呢，我们会告诉你领奖方式，请注意查收。 嗯，恭喜了。 好的，谢谢。 好好，再见。 好，拜拜。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啊你一下哟， 反正就是我们记不太清楚那个词了。 嗯， 可是听他的这个音乐，就会觉得他应该会喜欢郝云。 对，也一定是喜欢音乐的人。 对。是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我们为大家带来这个好运演唱会门 票的赞助者，就是 vivo 手机。 是的， 嗯 ，vivo X9 照亮你的美， 自拍神器、啊。 对，它前面有双镜头，了解吧？是不是？好，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是：哎，如果有一天，给你一个 放纵 的 机会， 你会怎样？是不是？ 嗯， 做什么事儿呢？有人去海岛上，有人狂吃，狂吃，狂吃，狂吃，狂吃。但是这一切，我们今天呢，在这时间段的揉在一首歌里，就是来自梁静茹的《如果有一天》。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首歌当中，我们的愿望能不能实现。 欣赏唯一的合照一张，但忘了的是那个街角，想念的是当时的微笑。生活中叫做失望，越想念就越孤单。若再被寂寞迎头赶上，多感伤，原来只是正常。你是不是也在品尝一个人的咖啡和天光？是不是也忽然察觉到，多出时间看天色的变化？会到

总错了又不走，不爱我放了我，别在我心回忆冷时又说爱我，你想走你就走，要自由就自由，有可惜的玩偶，你不爱我放了我，别在我的苦中作难又不走，你不爱我放了我，别在我 送什么礼？ 购卡、美容卡、健身卡、霸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咯。 哇哦！锁定早间六点到九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冰冰有礼。 冰冰有礼， 哎， 我们今天呢又要来到送礼环节喽。 啊，今天送什么礼？ 今天要送上的是。vivo 智能手机为大家带来的好运演唱会门票两张。 哎，没错啊，快点出题吧。 就不出，因为我看到好多人就是在留电话了，越看大家留电话，我越不想出，我的小这个小魔鬼又爆发了，就不好出了啊。只要你看过电视剧，你都能答出来这道题。 是吗？ 才不信你答不上来， 这么 才不信，才不信的。 哦，这么有名哈、啊。 那相当有名了， 来听听看吧。 我们一定要听听看喽。好，我都不想告诉大家了，真的是。来喽。 我娘曾经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见着了我爹，要我问一句， 要我问一句，问句啥嘞？ 哦，我以为你是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说是什么电视剧呢？这电视剧太容易猜了呀。 不能，要我问一句啥呀？ 哦，好像很经典。 这个好，我告诉大家了，就《还珠格格》里面的紫薇，好不好？问皇上，这太经典了。 哎，咱们 互相调侃， 毕竟也是送的票金额也是很大的，好不好？ 当然，这那一亿挑十亿的演唱， 这也是太容易点了啊。 对，是， 就是说他后面问了一句是什么话， 对 是吗？ 对， 哦， 但是你知道要每一个字都答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嘞。 哦，原来是这样哈。 对， 哎，快点抓紧时间，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TV 下小魔飞米100.5留下你的电话号码，还有你的正确答案。 哎，没错， 我们马上就要来抽选幸运听众了，希望那个幸运女会是你。 烧到尽头， 没激情，有感情， 有另一种邂逅。 相爱这一场， 可能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好朋友，还是好朋友比爱能长久，不能牵的手 5.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随时随心，我是你的 MyFM 100.5。 Hey girl, take you home tonight. 每天听音乐，每天为生活加分，每天好音乐，每天好心情，尽在 MyFM 全国联播网。大家好，我们是逃跑计划。 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电影里面好帅的 嘞！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 Hello， 够胆你就来，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那这时候呢，我们要听一下，赶紧公布答案啊！答案是什么呢？准备听好 哦。我娘曾经告诉我，如果有一天我见着了我爹，要我问一句，你还记得那年大明湖边的夏雨荷吗？ 哇，答案很清楚啊，你还记得那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我们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进行反打电话，看你是否能答对呢。 您好，电话正在等待期间，天机联通听歌换线铃。 Hello， 喂，你好。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我是一斌。 哦，你好，你好。 哎， 好淡定哦。 对，淡定哥哈，怎么样？感觉今天接到我们电话开心吗？ 啊，挺开心的。 都开心在心里。 都已经忘了说了啊。来来，刚刚我们也是放了一段彬彬有礼的那个互动的问题哈。 是啊。 对，你来说一下今天的答案是什么呢？ 是啊。 还记得当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还什么？ 哎，你确定吗？是当年吗？ 当年换一个词儿是什么词儿啊？ 是 哦，那年。 啊， 那年。 来来来，把 再重说一遍呗。 对，重说一遍。 还记得那年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不记得了。皇上，我不记得了。 臣妾做不到啊。啊，那但在这呢，还是要恭喜你哈。当然今天是答对了，我们要把郝云的演唱会门票送给你。 嗯。 行，好了好了，谢谢谢谢。 行，那算了。 好的，恭喜你啦啊。 嗯， 好，恭喜。 谢谢。 那稍后我们会告诉你具体的领奖方式，请注意查收。 嗯，拜拜。嗯， 行，拜拜。 拜拜。 嗯。 行是他的口头语哦。 啊，当然我也发现这位听众啊非常的淡定啊，支持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淡定哥了哈。OK， 今天呢我们还在也是非常恭喜这位听众获得了由 Vivo 智能手机提供的郝云演唱会门票两张，恭喜你了。 OK， 我们今天好音乐继续，来自李圣杰手放开。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有啊，奥特莱斯， 塘沽首家名品折扣购物公园， 源于湖南百货标杆上市公司有啊股份， 名品云集，品质保证， 引领时尚前沿，打造商业新地标，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啊奥特莱斯，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成一个树上 ，My FM 陪你看。摇滚舞台 ，My FM 陪你嗨。青春的旋律 ，My 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 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 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My FM 100.5。 起来，只留下一个阳台。每当天黑推开窗，我对着夜幕发呆，看着往事一幕一幕再次演出你我的爱。我把电视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对白，也许那些故事可以给我一个交代。你要的爱，我学。眼睁睁看清变坏，人睁睁看清感慨，不能给你未来，我还你现在，安静结束也是另一种对待，当眼泪流下来，伤已超载，分开也是一种明白，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感情的污点就留给时间慢慢漂白，把爱收进胸前左边口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想用言语拉扯

近来，加拿大歌手 The Weeknd 势头强劲。